多金卷第464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语，第二分，菩萨行品，第70。儿时，巨寿善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所说菩萨行菩萨行者，何法名为菩萨行也？”报告善现：“菩萨行菩萨行者，为无上正得菩提，行生死故，名菩萨行。”巨寿善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当于何处行菩萨行？”佛言：“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当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、空行菩萨行，当于眼处乃至意处空行菩萨行，当于色处乃至法处空行菩萨行，当于眼界乃至意界空行菩萨行，当于色界乃至法界空行菩萨行，当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行菩萨行，当于眼处乃至意处空行菩萨行，当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行菩萨行，当于地界乃至十界空行菩萨行，当于因缘乃至增上缘空行菩萨行，当于无明乃至老死空行菩萨行，当依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行菩萨行，当于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行菩萨行，当依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行菩萨行，当于苦集灭道圣地行菩萨行，当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行菩萨行，当于四净律行菩萨行，当于四无量行菩萨行，当于四无色定行菩萨行，当于八解脱行菩萨行，当于八圣处行菩萨行，当于九次的定行菩萨行，当于十遍处行菩萨行，当于三解脱门行菩萨行，当于十地行菩萨行，当于一切陀罗尼门行菩萨行，当于一切三摩地门行菩萨行，当于五眼行菩萨行，当于六神通行菩萨行，当于如来实力行菩萨行，当于四无所谓行菩萨行，当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行菩萨行，当于十八佛不共法行菩萨行，当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行菩萨行，当以一切智大相智一切相智行菩萨行，当以严净佛土行菩萨行，当以成熟有情行菩萨行，当以引发文字陀罗尼行菩萨行，当以悟入文字陀罗尼行菩萨行，当以悟入 无文字陀罗尼行菩萨行，当以引发无碍辩才行菩萨行，当以有为界行菩萨行，当以无为界行菩萨行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，如是修行菩萨行时，如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与诸法中不作二相。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名为无上正等菩提修菩萨行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修菩萨行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所说佛陀，佛陀者以何意，故名为佛陀？佛告善现：觉意、识意、婆伽梵意，故名佛陀。复次善现：与诸十法现等正觉，故名佛陀。复次善现：通达十法，故名佛陀。复次善现：与一切法如所有性，尽所有性，无颠倒觉，故名佛陀。复次善现：遍于三世，即无为法，无障智转，故名佛陀。复次善现：如实开觉一切有情，令离颠倒，故名佛陀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所说菩提，菩提者以何意，故名为菩提？报告善现：菩提者是空意，是真如意，是实际意，是法性意，是法界意。否则善现：假立名相，施设言说，能真实觉，最上圣妙，故名菩提。否则善现：不可坏意，是菩提意；无分别意，是菩提意。否则善现：是真，是实，非虚妄，非变异，故名菩提。不次善现：为假名相，无实可得，故名菩提。不次善现：诸佛所有真净遍觉，故名菩提。不次善现：诸佛由此与一切法、一切种相现等正觉，故名菩提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为菩提故，修行六波罗蜜多，乃至一切之智时，与何等法为益、为损、为增、为减、为生、为灭、为染、为净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为菩提故，修行六波罗蜜多，乃至一切之智时，与一切法无益无损，无增无减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为菩提故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与一切法 都无所缘，而为方便，不为益损，不为增减，不为生灭，不为染净，现在前故。具寿善信白言：师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为菩提故，修行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之智时，与一切法都无所缘，而为方便，不为益损，不为增减，不为生灭，不为染净，现在前者，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摄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摄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云何摄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云何摄受苦集灭道圣地，云何摄受四念住乃至八乘道之，云何摄受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云何摄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，云何摄受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云何摄受诸菩萨地，云何摄受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云何摄受五眼六神通，云何摄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云何摄受无妄誓法蒙诸舍性，云何摄受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云何超诸声闻、独觉等地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见次正得一切之智。佛言：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以二故摄受修行六波罗蜜多，乃至不以二故见次正得一切之智。据说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以二故摄受修行六波罗蜜多，乃至不以二故见次正得一切之智者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后心恒时增长一切善法？报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以二故行，则诸善法不得增长。何以故？于夫一生皆依二故，所起善法不得增长。若菩萨摩诃萨不二故行，从初发心乃至后心恒时增长一切善法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善根坚固，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能毁坏，令堕声闻独觉等地，世间种种恶不善法不能制服，令于行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之智时，所有善法不得增长。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行无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寿善现白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为善根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也？佛言：佛耳，诸菩萨摩诃萨不为善根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不为不善根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诸菩萨摩诃萨法应如是，若未亲近诸佛世尊，若诸善根未及圆满，若真善友未多摄受，终不能得一切之智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云何菩萨摩诃萨 亲近诸佛，圆满善根，得真善友，多所摄受，速能证得一切之智。佛言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，从初发心，亲近如来，应证等觉。闻说正法，所谓契经，乃至论义，闻以受持，述述温习，令善通力。即善通力，思维观察，即观察已，身见意趣，见意趣已，复善通达，即善通达，得陀罗尼，起无碍变，乃至证得一切之智。随所生处，与所闻持，正法教义，常不忘失。与诸佛所，广种善根，由善根力所摄受故，不堕恶趣，无暇众生。复由善根所摄受故，意乐清净，净意乐力所摄持故，常能无倒，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复由善根所摄受故，常不远离真净善友。为诸如来应证等觉，及诸菩萨摩诃萨众，独觉声闻，并于能赞佛法僧者，如是善现。诸菩萨摩诃萨亲近诸佛，圆满善根，得真善友，多所摄受，速能证得一切之智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欲即证得一切之智，当勤精进，亲近诸佛，摄受圆满，所种善根，成事善友，勿生厌倦。第二分亲近品第七十一。尔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不亲近诸佛，不圆满善根，不成事善友，是菩萨摩诃萨其不能得一切之智？佛告善现：若不能亲近诸佛，圆满善根，成事善友，尚不明菩萨摩诃萨岂能证得一切之智？所以者何？或有菩萨摩诃萨亲近诸佛，种诸善根，成事善友，又不能得一切之智，况不能亲近诸佛，圆满善根，成事善友，而能证得一切之智？彼若能得一切之智，无有是处。是故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欲称菩萨摩诃萨名，欲即证得一切之智，常应亲近诸佛世尊，圆满善根，成事善友，勿生厌倦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以何因缘有菩萨摩诃萨虽亲近诸佛，种诸善根，成事善友，而不能得一切之智？佛告善现：彼菩萨摩诃萨远离方便善巧利故，虽亲近诸佛，种诸善根，成事善友，而不能得一切之智。为彼菩萨摩诃萨不从诸佛及诸善友闻说殊胜方便善巧，虽亲近诸佛，种诸善根，成事善友， 而不能得一切之智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方便善巧？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诸有所为，定能证得一切之智。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我是诸佛，我是菩萨，我是独觉，我是声闻，我是诸于沙门梵志，我是外道修梵行者，我是贫穷摄入苦行即来气者，我是一切人非人等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虽行布施而无施想，无受者想，亦无一切我所想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无转无灭，入诸法相，指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恒持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能行布施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虽行布施而不希求施所得果，为不回向可爱境界，即圣生处，唯为救护无救护者，即欲解脱未解脱者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。不此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境界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受持境界，心常不起贪嗔痴等，随眠缠缚，亦复不起能障菩提于不善法，所谓悭吝、恶戒、忿恚、懈怠、劣心、乱心、恶慧、诸慢、过慢、慢过慢、我慢、增上慢、悲慢、邪慢，声闻独觉相应作意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无转无灭，入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能行境界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，虽行境界而不希求戒所得果，为不回向可爱境界即圣生处，唯为救护无救护者，急于解脱未解脱者，修行境界波罗蜜多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安忍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学安忍，是菩萨摩诃萨乃至为护自命因缘，亦常不起一念忿恚、恶言家暴、怨恨之心。假使有来欲害其命、劫夺财宝、侵凌其事、诬枉辱骂、阻隔轻佻、或打或刺或割或截， 即加种种不扰一事，与彼有情，竟无愤恨，唯求作彼利益安乐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，无转无灭，如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如诸形象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能行安忍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禁佛土，虽行安忍而不希求忍所得果，为不回向可爱境界及圣生处，唯为救护无救护者，急于解脱未解脱者，修行安忍波罗蜜多，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同初发心，修行精进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发起正勤勇猛无怯，远离懈怠下劣之心，为求菩提，不担重苦，修诸善法，常无懈悔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，无转无灭，入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能行精进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禁佛土，虽行精进而不希求勤所得果，为不回向可爱境界及圣生处，唯为救护无救护者，急于解脱未解脱者，修行精进波罗蜜多，不辞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，修行净律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学诸定，是菩萨摩诃萨眼见诸色，耳闻诸声，鼻嗅诸香，舌尝诸味，身觉诸处，意了诸法已，不取诸相，不取随好，寄于是处，防护诸根，不放逸住，勿令发起世间贪爱，恶不善法，诸烦恼漏，专修念定，守护诸根。是菩萨摩诃萨，若行，若住，若坐，若卧，若语，若默，常不远离圣舍摩他，远离种种杂秽诸法，身心极静，无意威仪规则，所行无不调善，心常安定，无所分别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，无转无灭，入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，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能行净律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禁佛土，虽行净律而不希求定所得果， 为不回向可爱境界及圣深处，唯为救护无救护者，急于解脱未解脱者，修行净律波罗蜜多，不辞善行。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学妙慧，是菩萨摩诃萨离诸恶慧，他不能隐心，不发起我所执，远离一切我见、有情见乃至知者见、见者见、有无有见诸恶见去，远离骄慢，无所分别，引发种种殊胜善根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无转无灭，入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，成熟有情，严禁佛土，虽行般若而不希求慧所得果，为不回向可爱境界及圣深处，唯为救护无救护者，急于解脱未解脱者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辞善行。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如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是菩萨摩诃萨虽于净律、无量、无色入出自在，而不摄受彼果异熟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，观无净律、无量、无色，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，无转无灭，入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能行净律、无量、无色。由行净律、无量、无色，便能自在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。不辞善行。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修学一切菩提分法，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虽行见修所断法道，而不取欲留依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无转无灭，如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能行一切菩提分法，超诸声闻独觉等地，去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是名菩萨无生法忍。由此忍故，常能自在成熟有情，严禁佛土。不辞善行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虽得自在顺逆入出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等， 而能成就方便善巧。不取欲留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独觉菩提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，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，无转无灭，入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便能自在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证入菩萨不退转地，得受济人。复次善现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以一切之智相应作意，精进修行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诸佛功德，乃至未具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优未证得一切之智，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自相皆空，无实无成，无转无灭，入诸法相，知一切法无作无能，入诸形象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，恒时增长觉分善根，由此善根常增长故，便能圆满成熟有情，严净佛土，见此证得一切之智。善现，如是名为方便善巧。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方便善巧，诸有所为，定能证得一切之智。如是最胜方便善巧，皆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。是故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诸有所为，勿惜果报。若能如是精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速能证得一切之智。第二分，辩学品第72之一。儿时具受善现白佛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最胜觉慧，虽能受行清净身法，而不设受殊胜果报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最胜觉慧，虽能受行清净身法，而不设受殊胜果报。何以故？是菩萨摩诃萨于法自性，能不动故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能于何法自性无动？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能于无性自性无动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是菩萨摩诃萨与何无性自性无动？佛告善现：是菩萨摩诃萨能与色自性无动，能与受想行识自性无动，能与眼处乃至意处自性无动，能与色处乃至法处自性无动，能与眼界乃至意界自性无动，能与色界乃至法界自性无动，能与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自性无动，能与眼处乃至意处自性无动，能与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无动，能与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无动，能与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自性无动，能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自性无动，能与三解脱门自性无动，能与八解脱九次第定自性无动， 能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无动，如是乃至能与一切之智自性无动，能与一切有为界无为界自性无动。所以者何？如是诸法即是无性，诸菩萨摩诃萨于此无性自性无动，无性不能现证无性。具寿善现白言：世尊，有性法未能现证有性否？佛言：偶尔。世尊，无性法未能现证有性否？佛言：佛尔。世尊，有性法未能现证无性否？佛言：佛尔。世尊，无性法未能现证无性否？佛言：佛尔。世尊，若尔。亦应有性不能现观有性，无性不能现观有性，有性不能现观无性，无性不能现观无性，将非世尊无得无现观也？佛言：善现，虽有得有现观，然离四句。世尊，云何离四句而有得有现观？善现，若得若现观，非有非无，绝诸细论。是故我说有得有现观，然离四句。具寿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以何为细论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观色乃至识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眼处乃至意处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色处乃至法处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眼界乃至意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色界乃至法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眼处乃至意处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地界乃至十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因缘乃至增上缘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无明乃至老死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静若不静，若极静若不极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 是为细论。观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苦集灭道圣地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思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思净虑，思无量，思无色定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八解脱，乃至十遍处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净观地，乃至如来地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极喜地，乃至法云地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一切陀罗尼门，三摩地门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五眼六神通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如来实力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三十二大事相，八十随好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欲留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，若常，若无常，若乐，若苦，若我，若无我，若净，若不净，若寂静，若不寂静，若远离，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 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，若寂静若不寂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，若寂静若不寂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观一切智智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，若寂静若不寂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是为细论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若作是念，苦胜地应变之，极胜地应永断，灭胜地应作证，道胜地应修习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修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修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修空无限无愿解脱门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修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超欲流果，乃至独觉菩提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行布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入菩萨正性离生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圆满菩萨实地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起一切陀罗尼门、三摩地门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引五眼六神通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引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圆满三十二大实相、八十随好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引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引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应证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我当严净佛土，成熟有情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我当证得一切之智，是为细论。若作是念，我当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是为细论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种种分别而为细论。不辞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观色乃至识，若常若无常，若乐若苦，若我若无我，若净若不净，若寂静若不寂静，若远离若不远离，皆不可细论故，不应细论。如是乃至应观一切智智，若应证得，若不应证得，俱不可细论故，不应细论。应观一切烦恼习气相续，若应永断，若不应永断，俱不可细论故，不应细论。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观如是等诸法及有情，皆不可细论故，不应细论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及诸有情，有性不能细论有性，有性不能细论无性，无性不能细论无性， 无性不能细论有性，离有无性，若能细论，若所细论，若细论处，若细论时，皆不可得。是故善现色无细论，受想行识亦无细论，如是乃至一切智智无细论，永断烦恼习气相续亦无细论，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萨应行无细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诸菩萨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云何观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智智永断烦恼习气相续皆不可细论故，不应细论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观色无自性，受想行识亦无自性，如是乃至应观一切智智无自性，永断烦恼习气相续亦无自性。若法无自性，则不可细论。是故善现色受想行识不可细论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不应细论，如是乃至一切智智永断烦恼习气相续不可细论故，诸菩萨摩诃萨不应细论。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与一切法离诸细论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，便入菩萨正性离生。若已得入，速能证得一切智智。卷第464。